在是北京时间零点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前两集咱们说了王重阳和张三丰，这两个人都是道教里祖师爷级别的人物，羽化之后也都被老百姓封为了神仙。今天我要说的这个人，大伙儿可能会以为他完全是金庸小说里虚构出来的人物，这您可就想错了。这位在历史上可是确有其人呢，他就是《鹿鼎记》中反清复明的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。他的故事您可是不能不听的。江湖上有句话叫“平生不识陈近南，变成英雄”也枉然。飞雪连天射白鹿，笑书神侠倚碧鸳。小说中他是闻名江湖的天地会主，历史上他是文治武功的忠臣良将。他行走江湖为万人敬仰，他忠心为主却遭人陷害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天地会主陈近南。陈近南原名叫陈永华，福建省同安人。陈近南只是他在天地会当总舵主的时候用的化名，咱们在这儿为了方便就直接叫他陈近南。陈近南的父亲名叫陈鼎，是明朝的进士。清军入关之后，陈鼎为了避难就离开了官场，回家种地去了。永历二年，郑成功攻克福建，听说陈鼎很有学问，就请他出山做了大官。要说这陈鼎可是一个清如水明如镜的好官，把同安城治理得井井有条，对郑成功也是耿耿忠心呐。可是没过几年，清军就打到了同安，郑成功和主力部队都撤退到了厦门，只有陈鼎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，他要和同安城共存亡。陈鼎拿了一条白绫子站在大堂之上，清军杀进来冲他大喊：陈鼎，你死到临头了还不赶快投降？谁知陈鼎微微一笑，把白绫子往房梁上一搭，悬梁自尽了。这陈鼎还真是一个讲义气不要命的主啊，有这么一个老爹，陈近南自然也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了。陈近南的老爹自个儿是英勇了一把，可是他却没料到自己的儿子要大难临头了。清军为了斩草除根，到处张贴告示捉拿陈近南，声称捉到之后格杀勿论。可怜的陈近南当时只有十五六啊，失去了父亲已经够痛苦了，可现在又要四处逃命。不过陈近南可不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， 别看他年岁不大，这心眼儿可不少。他收拾好行李，穿上一身粗布衣服，把自己打扮得像一个放牛娃，躲过清军的盘查，偷偷溜出了同安城。这一路上陈近南大气儿都不敢喘呐，难道这辈子就这样东躲西藏的过日子吗？看看眼前的路，将来的生活要怎么过下去呢？出了同安城，陈近南回头看了一眼故乡，心里顿觉一阵酸楚。想我陈近南从小饱读诗书，不能说是学富五车，也算是颇有才华的，难道就这样亡命天涯，东躲西藏的度过一生吗？想到这儿，陈近南仰天长叹，天下之大，哪里才是我陈近南的容身之所呀？没想到他这句感叹的话竟然被一个路过的人听了个一清二楚。你就是陈鼎的儿子陈近南？听见有人这样问他，陈近南心想，这可坏了，我怎么这么口无遮拦的把自己的名字给喊出来了呢？他二话没说，转身就要跑，却被那个人一把拉住了。不要慌，我不是来抓你的，我是你父亲陈鼎的故交。陈近南可不信，我凭什么相信你呢？这一下还真把那个人给问住了。那个人想了想，证据嘛，我是拿不出来，要是你不相信我的话，你转头上路吧，我不会把你抓起来交给清军的。陈近南拔腿就跑，跑了一会儿，他回过头来，看见那个人还站在原地。他不抓我，就证明他不是跟清军一伙的。我现在无依无靠的，也没个藏身之处，不如啊，就信他一回，大不了要头一颗，要命一条啊！想到这儿，陈近南走上前去，冲那个人一抱拳，敢问先生尊姓大名？我乃兵部侍郎王忠孝。这兵部侍郎王忠孝还真是陈鼎的好朋友，也在郑成功的手下办事。他一听说陈鼎家遭了祸了，就打扮成老百姓的样子赶到同安城去打听陈近南的下落。没想到还没进城呢，就和陈近南撞了一个正着。陈近南跟随着王忠孝到了厦门，在他的家里住了下来。占据厦门的郑成功天天为了怎么样能够打败清军，恢复大明王朝而苦恼呢。这天郑成功把王忠孝叫到身边，王大人呐，你说本王怎么样才能打退清军，恢复大明江山呢？王忠孝一听头都大了，这问题问的，我要是知道怎么办，咱们崇祯皇上就不用上吊自杀了。不过这话也只能在心里嘀咕一下。他抬头说道，王爷呀，清军的实力强大，要想打败他们谈何容易呀。说到这儿，王忠孝忽然想起了陈近南，不过王爷，我倒是可以给您推荐一个人，此人可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呀。哦，他是何人呢？他就是陈鼎的儿子陈近南。这王忠孝的推荐对陈近南来说可是个大好的机会。都说老子英雄儿好汉，郑成功不这么认为，他要好好的考察一番陈近南能否抓住这次机会呢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。 话说郑成功听了王忠孝的话，马上命人把陈近南找回来。开头还是那句问话， 你说本王怎样才能打退清兵，恢复大明江山呢？王忠孝在一边不禁为陈近南捏了一把冷汗。谁知道陈近南胸有成竹，他向郑成功深施了一礼，说道：王爷，您是想做闯王李自成啊，还是想做越王勾践呢？郑成功被这么一问，心想这个人还真是不一般呢。李自成乃是一介武夫，有勇无谋，凭着一股子农民的蛮力打天下，他早晚是要失败的，本王当然要做越王勾践了。王爷，既然要做越王勾践，就一定要有卧薪尝胆的决心。我们现在寄居在厦门这个小地方，无论如何不能和清兵抗衡，但是如果我们不急于求胜，把这里当作革命根据地，慢慢地扩大自己的实力，总有一天可以打退清兵，光复明朝啊。这几句话一下说到了郑成功的心坎上。陈先生远见卓识，真是诸葛孔明在世啊。诸葛亮是何等人物啊，郑成功这样夸赞陈近南，看来对他的回答是相当的满意了。果然陈近南马上就被封为了参军，可以说是平步青云了。陈近南在郑成功手下一干就是大半辈子，郑成功赶走荷兰人收复台湾的时候，陈近南也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后来郑成功让自己的孙子娶了陈近南的女儿，两家结为了姻亲，关系是越来越亲密。可是这人太风光了，往往会遭人嫉妒，陈近南也不例外。朝中有个大臣名叫冯锡范，他看见陈近南那么得宠，心里非常的不忿，总想找个机会把陈近南拉下马。可是郑成功和陈近南的关系铁的就跟亲哥俩一样，冯锡范根本就没办法下手。这年郑成功得了疾病，没几天就死了，他的儿子郑经继承了爵位。您看这郑经啊，名儿起得好，正经嘛，可是他的为人就不那么正经了。这郑经表面上很听他老弟的话，叫陈近南老师，可是心里头老大不服气了。他心想，我爹死了，我好不容易当上王爷了，怎么着也得让我过把王爷瘾呢？你陈近南只不过是我郑家的一个奴才，有什么资格当我的老师，对我发号施令啊？郑经的想法被冯锡范给看出来了，他向郑经进谗言：王爷，陈近南手中掌握着兵权，如果他哪天图谋不轨，那可怎么办呢？郑经闻听此言，冯大人说的不错呀，可是怎么样才能让他交出兵权呢？王爷，只要您信得过我，这件事儿就交给奴才去办。这回冯锡范的机会终于来了。第二天，冯锡范就找了一个理由跑到陈近南的家里。这冯锡范是个典型的阳奉阴违、口蜜腹剑的小人，他一见到陈近南，脸上立马堆笑起来。哎呀，陈大人，我看您最近气色不错呀，身体还好吧？陈近南不知道他心里揣着坏呢。多谢冯大人关心，我身体还行，可就是朝中的事情令我担忧啊。哎呀，陈大人，您在朝中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，还有什么事儿能难得住您呢？冯大人，您是不知道啊，我上一次西征的时候寸功未立，可是王爷仍然让我掌握着兵权，只怕这朝中上下有很多人不服啊。哎呀，这您不用担心，我告诉您一个办法，您呢写一封辞职信交给王爷，说您年老多病，不想再当官了， 王爷这么器重您，肯定舍不得让您离开，这样您的位置不就坐得名正言顺了吗？哎，可笑这陈近南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，他还真以为冯锡范是帮他呢，马上就写了一封辞职信交给了郑经。郑经拿着辞职信心里头别提多乐呵了，你不是要辞职吗？好，我马上就准了你。郑经拿起笔来刷刷点点，在信上写了两个字，同意。等陈近南看到同意二字的时候，才明白自己被冯锡范给算计了。这下兵权全都落到了冯锡范的手里，他想反悔也无力回天了。陈近南被免去了所有职务，心不甘情不愿的回家抱孙子去了。故事讲到这儿，您也许该问了，说这陈近南是天地会的总舵主，怎么上边一点也没提到呢？这是金庸小说中编造的故事，还是有一定的历史依据呢？历史上对于天地会是谁开创的，一直是众说纷纭。其中的一种说法在民间流传的比较广泛，说这天地会创立于雍正年间，龙头大哥是大侠万云龙，总舵主是陈近南，会中的大部分人都是郑家的部下。其实这里面所说的大侠万云龙，就是收复台湾的郑成功，而总舵主就是郑成功手下的得力干将陈近南。其实在雍正年间，郑成功已经死了，天地会只不过是打着他的名号行事，真正当家的是陈近南。天地会在当时可属于恐怖组织，您想啊，有哪个正规的社团敢用反清复明作为口号？他们拜天为父，拜地为母，互相结为异姓兄弟。天地会在陈近南的带领下做了不少大案，今天去谋杀个清朝大官，明儿个去挖挖清廷的祖坟，把个雍正给闹腾的是吃也吃不下，睡也睡不香。雍正皇帝身为一国之君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呀？更何况这天地会都欺负到自己头上来了，老虎不发威，你当我是病猫呢？雍正皇帝颁下圣旨，将陈近南列为国家一级恐怖分子，下令全国通缉，谁得到他的人头交给朝廷，可以拿到赏银10万两。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有很多人都惦记着陈近南的脑袋，想以此为职业发家致富。不过天地会的行动非常谨慎，陈近南每次出入都有保镖在身边跟着，三不一岗五不一哨还不算吧，想见总舵主您还得对得上暗号才行。就这样雍正皇帝闹了大半天，连陈近南的影子都没见着，只能想办法加强自我防范，别没抓住人家，自己反倒被人家给逮着了。在《鹿鼎记》里，陈近南身怀绝技，武功盖世，会是一种叫做凝血神掌的独门功夫。他是郑成功的部下，受郑王爷的命令担任天地会总舵主，任务就是给清政府捣乱，找机会光复大明江山。这一点和陈近南的生平记载并不冲突，在历史上也是极有可能的。《鹿鼎记》中的陈近南为了保护郑家子孙，在通吃岛上被冯锡范用有毒的暗器所伤，最后毒发身亡。他临死之前还特意交代韦小宝不要找郑家的子孙报仇，可见陈近南对郑家可算是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了。这个故事虽然是金庸编造出来的，但是陈近南被冯锡范所暗算，丢了兵权不假，而他一生都为郑家效力，那份忠心也是天日可见呐。历史上记载，陈近南被革职以后，抑郁成疾，病死在家中。他一生都为郑家卖命， 到头来还是落得被小人陷害，丢了乌纱帽。陈近南在台湾练兵法，兴农业，建学校，给台湾老百姓带来了不少福利。他死后，人们为了纪念他，给他修建了一座永华宫。关于陈近南的死，民间还有这样一个传说，说陈近南回到家中，每天无事可做，除了抱抱孙子，就是坐在太师椅上打瞌睡。这天陈近南在太师椅上快要睡着的时候，忽然听见外边有人叫他的名字，他马上来了精神，三步并作两步跑到门口，只见门外进来两个人，一个身穿白衣，一个身穿黑袍，两个人都是青面獠牙，面目狰狞。陈近南看到这两个人来了，马上叫来家丁，吩咐他们收拾出两间干净的屋子给客人住。家丁也没多问，就去准备了。到了晚上，家丁看见陈近南一个人坐在客厅里，冲着空气自言自语，就上前问他，老爷，您这是跟谁说话呢？陈近南赶紧把家丁拉出了屋子，神秘兮兮的，这两位是阴曹地府派来的使臣，他们要抓几个人的灵魂回去，走到咱们家累了，又没地方住，想借宿一晚，你可千万不要打扰到他们呐。家丁一听，这不是大白天说梦话吗？老爷子恐怕是得了老年痴呆症了，他也不好再多说什么，只好是好奇地问了一句，那这两位使臣是抓谁来的？陈近南低下声音，你千万别说出去，他们是来抓柯平和杨英两位大人的。没想到过了几天，陈近南身体每况愈下，终于病死在家中。正当陈家人忙着给陈近南办理丧事的时候，朝中传来消息，柯平和杨英两位大人也刚刚过世。陈近南死前通灵，看来死后大概也是做神仙去了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，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，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。